日報咪講咗咯，就係話係 95% 嘅大陸人都覺得係有必要立呢、這個即係、就是、國安法啊嘛，即係、就是、引入國安法啊嘛。嗯、然之後佢就即係引翻嗰啲網民點講啊，就係、是、話有必要啊嘛。 嗯， 即係大陸嘅網民啊，即係佢而家就叫做又名正言順就可以攞13億人嚟呃你啊。 咪連月增喺即係今日喺信報嗰個撰文，咪有更加篤爆咗佢咯。佢話：喂，香港人，你去到雨傘運動、公民不合作運動，都只不過係佔領街道，而你梁振英處理呢件事做嘅回應就係、是。就係、是、利用吳秋北呢一班咁樣嘅人，就去講講國家安全法，就去搞青年軍，根本就係想嚟緊喺2015年喺香港嗰度進行一個政治內戰。 嗯、 然後好啦，當呢場戰爭無論贏又好輸又好，佢哋都大條道理不斷咁樣收緊香港人嘅人身自由，呢、這個先至係佢哋最終嘅目標啊嘛。 唔係，但係你諗翻成個過程啊。由呢一个学院到今时今日呢个日子里面呢、 嗯、 即其实啊连月增呢你成日引述嗰啲评论呢我又唔觉得佢真係一夜督破。喂呢、這个根本系左右夹击嚟㗎嘛。 系啊。 佢制造咗个假象。 嗯。 话俾你听好多香港人呢系要求独立嘅，因为你喺网上世界里面所有都话自己本土。 系啊。 明明冇諗过要独立嘅人都话系喎，如果有得揀独立嘅时候我会揀独立喎咁样。 嗯。 咁你咪做咗个势出嚟。其实佢就系要 fulfill去履行自己嗰几大任务啊！ 嗯， 其中一个任务就系23条立法啦嘛。 系啊， 佢点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啊？你喺香港咁样嘅反抗嘅环境里边， 嗯， 尤其是你03年捉一招之后， 嗯， 你得一个办法，就系、是、制造一个喺23条嗰个框架里边，你哋做嘅行为， 嗯， 你要谂翻转头，彭定康当日喺03年嗰阵时候七一。游完行之后或者游行之前嘅时候有人问佢、 嗯、 你觉得应唔应该立23条啊，佢立嚟做咩，大概意思就係咁、 嗯、 香港啲颠覆分子喺边啊，我睇唔到喎、啊。咁你冇道理要立㗎嘛，而家、 嗯、 就有道理立啦、 嗯。 你话要搞港独嘛。 係 咪、啊、你话要脱离中国政府嘛，我上个星期咪讲咗一石好多料㗎。第一就係 consolidate 对咗建制派，其中一样嘢就令到内地嗰13亿人民啊同、 嗯、 你切割啊。 嗯， 嗰包仔屌唔怪得啦，嗰包啲咁中意玩呢啲咁嘅嘢嘅，搞公民抗命嘅。喂，嗰套嘅道理就系嚟自于梁振英成个计划同埋部署同阴谋，你唔好当佢傻仔，佢、 嗯、 真系聪明到绝顶。 嗯， 由上个礼拜开始，呢一个浪全部系冚翻过嚟、 嗯， 跟住咧，其实就系对呢个雨伞运动一个抽嘅算账嚟咁。 嗯。 而唔係佢講你頭先講嗰啲咩？誒，違反一國兩制，喂，嗰啲係好好 superficial 或者應該咁講， 好表面上 表面上嘅評論，係咪都咁評論㗎啦？你都會係咪？ 即係好似你揾啊，即係呢個夫子咧，一定係咁講㗎啦，或者啊你老友啊，即係蔡子強咧咁講㗎啦。 你同佢拗嗰樣嘢係咪合乎基本法？ 冇用嘅， 有乜意義啫？對老共嚟講，到今日為止識咗幾多鑊法咧？ 係。 个基本法系人都知一纸空文啦、啊， 嗯， 有乜意义啊？系冇意义噶嘛？基本法系我点样方便我嘅管治，点样攞到我嘅舆论，点样攞到我嘅势去做我应该要做嘅嘢？呢、這个先至系问题嘅需要。 嗯， 今次系成个 plot 嚟嘅， 嗯， 攞学院嚟揼你， 嗯， 系咪？咁、 嗯、 你而家你啲有反击噶，例如我泛民，我哋都反击啦。我要保障言论自由，屌讲都唔捻俾讲啊！即系尤清源星期日喺呢个城市论坛嗰套嘢一样啫嘛，系、 嗯、 嘛？我个人就唔赞成啦。不过我就觉得佢哋应该有资金佢屌你即系讲咩？对好多公众嚟讲，系区分唔到呢一个概念。咁、 嗯、 跟住好啦，如果你真系立嘅时候，咁、 嗯、 有啲人其实系好 marginal 嘅人，立就得，唔立就得，佢都唔会犯呢啲嘢嘅，大佬、嗯，你唔会颠覆噶嘛， 啊、 你唔会煽动暴乱噶嘛。咁嗰啲人话系噃。本来都唔系好赞成嘅， 嗯， 你包仔成日讲，咁阿爷都要保护国家安全，咪大条道理一嘢插落去咯。咁你嘅舆论你咪输咯，同23条喺03年立法嘅时候，成个政治环境已经唔同咗啦。 咪所以其实嗰阵即系嗰个黄春杰呢期咁红咧，系咪专登捧佢嘅啫？我真系觉得怀疑捧佢嘅啫。 我咪觉得呢啲系鬼嚟嘅咯， 吓， 我唔知你。如果你系真心交，咁我恭喜，即系我觉得你都仍然系值得尊敬。 嗯、 但系如果你系变成人哋其中一只棋子咧，你就好不幸咯。 嗯， 如果你真心交啊，如果你系爷嘅人，我哋更加觉得应该揼柒你添，屌，系嘛？我唔知你点解无端端有咁样嘅思考，即系真系学术研究啊？

違反咗勞工合約咯，因為你等於變相解僱啦嘛。你同我簽個新嘅合約噶啦，已經等於係。 嗯。 喂，第一你拖糧已經唔啱啦，因為如果你話係31號、30號或者1號出糧嘅，你喺個 contract 裏邊寫明嘅，你唔可以遲過咧嗰個月嘅7日，一定要俾到人工人哋嘅。如果唔係咧，你就違反勞工法例，就可以俾勞工處告嘅，唔係淨係 warning letter 咁簡單。而家你係12月嘅糧，而家去1月幾號？今日21啦， 22號， 你都仲未出12月嘅糧，你仲話俾我聽借俾我，你黐一線啊你！ 真係黐線嘅， 喂你真係咁你做得出嘅大佬？呢個真係聯合國，即係呢個非咩？ 非物質遺產啊！ 物質遺產啊，大佬！ 佢一次又一次咁样成为香港嘅话题，屌已经唔理佢啦，喂，屌你真系，佢真系过捻分， 冇嘢噶，呢个系2008年打后嘅第一次金融创新嚟噶。 唔系，但系我听之前讲啊，咁 Q 仔话佢即系呢个亚视员工系抵死噶，因为其实之前咧系咪阿李卓仁嗰啲好似话咧就谂住去帮佢哋噶。 哦，系啊， 跟住佢又唔 喺门口又派个单张嘅，我知道职工盟 系咯，即系。 即公盟亦都喺亞視裏面租咗 can 唔借咗 can 廳個地方，就話要開一個員工大會，就話組織佢哋就走去追討欠薪嘅。但係阿李卓人就真係喺嗰日等咗佢哋24小時，都冇人肯落嚟同阿李卓人傾咁樣。 嗯，即係李卓人戇居居等咗24小時， 唔係啊， 當嗰度佔領區啊，大佬屌！我就2小時24分鐘，如果見到冇人，我都走啦，大佬，係嘛？ 係啊， 即係呢個世界，你都唔領我情，我使乜要幫你咧？ 唔係我真係真係好懷疑啊嘛！嗱，你而家你成日講法治啊嘛，即係係嘛？即係你個即係強國元又好，即係呢個叫做係人民日報又好，環球時報又好，即係喂而家全世界都講法治啊嘛。 嗯， 喂，你對於亞視員工嚟講，亞視員工有冇法治噶？ 有啊，你要報效祖國 啊嘛！有冇法治保護佢哋啊，大佬？喂，真系冇嘅，完全系，即系由得佢哋嘅。 有啊，即系张建忠咪俾 warning letter 咯，好多份。 我真系唔明白，点会咁样噶？真系 唔识讲啊！呢个题目 真系唔识讲，即系点会咁荒谬咧？即系你当一件事荒谬到顶嘅时候咧，就变咗法轮功化啦嘛。即系法轮功嗰啲咩活摘器官本身嗰啲嘢好荒谬啊嘛。但系当个人都觉得系习以为常嘅时候，就唔荒谬咯。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由 day one 开始，大家都已经讲啦。你呢一个嘅免费电视牌照只系得两个，后期开到第三个嘅时候，或者 HKTV 都即系俾人筛出局嘅时候咧，问题就喺呢度噶啦。如果市场真系有竞争嘅时候，亞視嗰啲員工驚鬼咩？大班人請我啦，即係如果你得嘅話就， 而家就係冇人請嘛，大佬。 而家邊個請你啫？我而家得個 TVB 啫嘛。 唔係都有個賣點嘅，就係、是、你真係你做得亞視就襟屌難做啦，真係。 唔係，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如果我係老闆嘅角度咧，即係我唔係話亞視嘅員工啦，就係你都會有少少驚 嚇， 因為點解咧？你長期喺一個咁嘅弱勢嘅電台嚇，即係幾點都唔夠嘅地方。去做製作節目嘅，即係話你麻麻地啦，大佬，你啲編劇啊，你啲監製啊，你演員好麻麻地啦，係咪？點可能你會繼續？即係就算我搞個新嘅電視台都好啊，你都唔敢請啦，係嘛？即係如果你今日你仲唔出嚟反抗嘅話，即係你完全冇吉屎去反抗佢。 你同我啲， 即係我覺得嗱，其實咧，即係亞視一個好好縮影嚟嘅，即係我係好怕，甚至乎亦都好有可能。即系亞視員工今日嘅即系遭遇咧，即系可能我哋即系香港人明日嘅命運嚟嘅。 嗯，點解？ 因為佢覺得即系呢啲不公嘅嘢咧，已經係理所當然、習以為常啊嘛。咁你咪忍咯，係嘛？你咪接受咯，呢個現實咪。咁你而家香港人都係噶，咁即係你好簡單就係話，喂，你就係今年嘅肥浩禮事件俾人掟汽油彈咁樣，你同舊年啊，即係呢個劉俊圖俾人斬嘅事件啊，去比較啊，已經冇咁多人出嚟嘈啦，已經係， 嗯， 係嘛，即係已經係 簡單啲講嘅就話，即係見怪不怪， 係啊，見慣不怪噶啦， 見怪不怪啦，因為香港已經係荒謬嘅事太多啦， 係啊， 即係審美疲勞啊！已經去到， 喂，當你住喺大陸嘅中國大陸，即係內地嘅， 嗯， 嚇、啊、強國人嗰啲地方嘅，日日都古靈精怪噶啦， 係啊， 係咪啊？有一個人喺個車度碌咗喺度，跌低咗，跟住完全即係幾百個人影住都冇人理佢嘅，跟住睇住即係有一個即係要追討欠薪嘅女人，係咁俾人打死嘅， 嗯， 喂，你見得多，真係疲勞喎，真係， 嗯。 只要唔係發生自己身上咧，就撞到自己過骨噶啦。 唔、嗯、覺得呢一個社會問題，你又唔覺得呢個現象咧背後有結構因素，已經唔會再探討呢啲嘢嘅。以前香港呢啲嘢反應好快噶嘛，係咪？因為我哋係建立咗喺嗰個文化一個制度裏面、嗯、就係、是、一個法治嘅制度，背後一個講緊即係公平同埋正義嘅社會嘛、啊。大家一個平等嘅社會，啊、我理得你嗰個係李嘉誠跌咗落地下定好，定係 Anthony Chow 跌咗落地下都好啦。屌、啊、我都要執起佢噶，仆街！ 呢、啊這個就係法治啊嘛，法治係即係以平等為基礎噶嘛。 即係差佬係唔會見到邊個係有不同對待噶嘛。 啊、 你諗下，以前喺港英年代就建立緊呢樣嘢啊嘛。 嚇！ 你有冇記得？啱你讲开亚视啦，邱德根个仔我唔记得叫咩名啦，咁咪饮醉咗酒，系咁车死咗个差佬啊，几大镬！咁梗系够钱有钱好啦， 嗯， 走得甩咩？走唔甩， 啊， 系咪？咁你先至系体现到一个社会里边有个法治精神啊，即系话穷人同富人， 唔系你 even 都系有同样嘅对待嘅， 唔系你富人都未必噶，你富人其实你好似好简单，就系话你叫咗邱呢个许仕仁咁样坐监，有啲人好 high 噶，即系话啊抵死咧，即系你嘅权贵啊都可能有今日，但系唔系，即系可能呢啲咧系大陆权斗嘅翻版嚟嘅，呢啲系，即系你纯粹系因为失势先至有今日嘅啫，你睇下梁振英。佢嗰五千万大镬啲，定系许仕仁收你一千万大镬啲？ 嗯， 喂，你不可同日而语啦，系嘛？即系你讲严重程度嚟讲，即系你权大，你收嘅钱更加多。喂，你系严重好捻多啦。 而你识归边嘅时候，识走位嘅时候，如果我喺德势嗰边就冇事，走得啦。 同埋呢个梁振英仲扑街，嗰阵时做呢个城大呢、這个即系叫做校董嘅时候，即系最琴日啦，就有单新闻啦，就系话即系呢个冚家产呢689咧，就系因为写信去保住一个大陆嘅内地嘅博士生啦，即系令到佢自己本身可以保住学籍啊嘛， 系啊， 系嘛，即系可以咁捻样噶。 咁当然你问我讲呢个年代，即系我系无知呢啲嘢 啊， 但系就大家都唔会反省到呢个一个制度嘅问题啊嘛。 唔 係，而家已經將呢樣嘢變成一個制度嘅問題， 潰敗不堪啊！令啲制度 係就係、是、大家都係走後門，大家都係識西瓜靠大邊嘅時候，你就成功啊嘛！ 大陸化咯，真係大陸化。 你唔識走位嘅時候，你就會衰噶嘛。 嗯， 你同呢一個喺個法治制度相對上人人平等嘅制度，喺自由市場嘅競爭嘅制度裏面能夠成功同埋或者係導致自己失敗嘅遊戲規則，已經完全係一掃而空啦。 嗯。 已經完全同間時嗰套係完全唔同啦，咁你哋點適應咧？ 嗯， 香港人點樣適應咧？ 逆來順受咯，繼續喺度。 係逆來順受噶，好似亞視員工咁噶，所以呢啲你唔係講笑噶，真係你唔好笑啊！亞視員工，即係你笑什麼？你大家都係亞視， 同埋亞視嘅員工係 set 咗個 bad example 出，就話當我自己受到委屈嘅時候咧，喺香港嘅社會咧。理论上同埋实际上，我都系负反抗噶嘛。 系啊， 我大佬而家争我十二月粮。喂，你唔好话啦， 你调翻转头恶过我啊！屌， 十二月都未捻找数嗰啲，我都追到个甩裤啦，大佬阿哥。 啊， 系啊， 可以俾佢反客为主嘅，即系债仔变债主。 同埋我系同你 compete 咗个 service 啊，我已经系完成咗对你嘅服务啊，你有咩理由你唔出粮俾我？你话迟几日就有道理啫。 吓、啊， 你而家拖咗几耐啊？ 吓、 啊， 由十月一号开始。 每日唔系每个月都真系拖你拖足你三十日咯。 啊， 有冇道理啊？如果你唔反嘅话，你咁点搞啊？大家都当咗系呢件事系即系冇问题嘅。 嗯，冇噶，所以真系冇法治嘅。即系呢个唔系呢个你当呢啲人将法治狼上口嘅时候咧，嗰、那个法治已经喺佢哋自己手中咧系溃败咗啦，已经系。 喂，同埋你有乜流民过一个咁样嘅老板啊？流民到咁样、你不如叫啲员工去直接去攞破产衍生保障基金啦。你有冇呃人啊？依家话有咩六个投资者啊？跟住又话即系叫人哋 喺度扯猫尾， 跟住又话每人捐五嚿水，佢做个节目啊咁样，大佬。 唔系最流民嗰个就系我哋嘅政府咩？你望到呢啲咁样嘅嘢，佢真系可以完全唔理代保事发生。 喂，如果你话当日嗱，今次帮翻王维基啦，即系如果你当日拍免费电视牌照嘅时候，有多几个嘅？咁亚视死同唔死基本上冇关系啦。此其一嘅最重要一点就係、是、喂咁你唔係只係得无线拣嘛，你仲有几间免费电视俾员工去走位嘛。 係、啊。 我驚咩呀你咪執囉。係咪我仲有其他呢喺度顶嘛，亦都唔会俾一台独大。 啱啊。 梁振一手搞出嚟呢样嘢。